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7-18朴树好好的二巡回演唱会今晚登台凯迪拉克中心。不久前，朴树翻唱李叔同的经典《送别》，表演到一半情难自已，泣不成声，引发了不少人的感慨。十年间他沧桑了不少，如今复出，这场演唱会值得一看。冬之梦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指挥家张毅指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的冬之梦音乐会，上半场乐团将携手钢琴家陈萨演绎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下半场将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交响曲冬之梦。浪漫辉煌40年，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巡演2018北京音乐会今晚亮相人民大会堂。1992年克莱德曼第一次到中国演出，此后几十年间他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相信不少中国孩子选择学习钢琴都是受到他的影响。今晚他将带来《秋日的私语》《爱的纪念》《命运》等经典作品。人民执导的舞台剧《我爱桃花》今晚开始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这是作家邹静之的戏剧代表作。全剧以精巧的解构和其中所探讨的男女之情和哲学命题而颇受好评，自北京人艺首演以来已经演出多年，经历过多个版本的变化，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小剧场话剧之一。田沁鑫编剧导演金世佳主演的话剧《狂飙》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以国歌词作者田汉狂飘突进的一生为主线，讲述了田汉4段凄婉爱情。话剧《希望长安》今晚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本轮的最后一场。别看这部戏是根据60多年前真实故事改编的，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幽默诙谐当中看得到老舍先生对现实的关注。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的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20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了近1700多场。杜琪峰执导、刘德华、郑秀文主演的电影《龙凤斗》今天开始在全国公映，最近一两年好多老港片重映，比如《英雄本色》《大话西游》等等。这部爱情片讲述了一对离婚夫妇重新找回爱情的故事。湖南卫视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节目《声临其境》，每一期播出之后都引发热议。今晚《声临其境》出新招，将悬念进行到底，张丰毅将带领3位神秘嘉宾以声动人，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东方卫视《中国新相亲》今晚播出第4期，节目当中一位女嘉宾的妈妈现场卖起了关子，用一小段故事描述了自己心目当中的理想女婿。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强冷空气的影响，下午本市仍然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局地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周六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呢，是关于寒假期间大家会不会来读一些诗歌。因为啊，这今天呢已经是腊月25了，距离新春的到来还有几天，孩子们呢也是进入到了寒假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欢度寒假的时候呢，也能读一些诗，来丰富自己的寒假生活。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读一些诗，让我们整个身心呈现在一种非常有意境的氛围当中。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呢，有三位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任高昌老师，欢迎高老师。 大家好。 还有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套书的编辑，给孩子们的诗源的编辑宣子老师，欢迎宣子。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其实是诵读小站的老朋友了，是北京图书大厦营销策划中心主任徐锦，欢迎徐锦。 听众朋友们好，读者朋友们好。 还专门加了一句读者朋友们，看来是在图书大厦经常会跟读者们交流啊。我们说到了诗，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套书呢，叫做《给孩子们的诗源》。其实呢，这套书我也简单的看过一些，这套书主要就是给大家讲述了一些关于诗歌呀等等的，而且不仅有咱们国内的诗，还有国外的诗。我首先想跟大家来沟通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首先从小的时候都会读一些这个，除了三字经还会读一些诗。不知道三位在小的时候最先学到的一首诗是什么，也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时在学习这个启蒙的阶段呢，有哪些诗歌是给了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学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了解和沟通一下，你们的学的第一首诗是什么。那三位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印象中呢，我学的第一首诗是锄禾。我感觉好像应该是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大部分人应该是这一首，可能是这一首锄禾，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可能也是我儿时学的第一首诗。 那我就特别想了解了，其实高昌老师呢是专门从事诗词研究的，您还记得在您儿时学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吗？ 因为我是60年代生人，我开始学诗的时候吧，对古典诗词当时还少一点。我学的第一首诗是毛泽东的《为女民兵题照》，是“飒爽英姿无齿腔，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最后这两句知道了，徐锦也在点头。可能前两句大家还不是特别熟哈，最后这两句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宣子呢？ 我的第一首诗是我妈妈教我的，是大家可能小时候都看过的《妈妈教我学唐诗100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确实是，我记得我学的第一首诗基本上好像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因为这些都是特别朗朗上口的。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先学这些诗歌呢？高昌老师有没有研究过？ 诗吧，它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精华的、最杰出的一个那个代表性的一个文体。它这个诗教传统是中国有诗教传统，所以那个孩子们小时候吧，家长嘛都愿意用诗来熏陶大家的那个心灵，让大家增加多一些那个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 对对对，那这些诗您有没有发现他们有哪些共通的点呢？是因为字儿简单呢，还是就是读起来特别简单呢？ 一个是对，一个篇幅短小，适合孩子来朗诵，适合儿童的记忆。一个是它音韵和谐，铿锵，比较有音乐感，也容易促进记忆。再一个诗呢，它这些诗呢，你包括我们一说诗都有年代感。我一说飒爽英姿无齿腔，就是60年60、70年代出生的人。然后咱们这几个同仁一说那个锄禾，一说那个春晓，包括您一说，是不是我就大家能暴露，也都能暴露大家的年。 这个时候暴露年龄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你读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你学的第一首诗当中能不能暴露你的年龄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套书呢叫做《给孩子们的诗园》。哎，这套书其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像这个编者呢是我们都非常知道的叶嘉莹先生，还有译者呢是图案老师，虽然图案老师就是过世了哈，但是他的这很多的作品都是被我们不断的去重新的去研究去了解。那赏析者呢就是今天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的高昌老师，编辑是宣子。那先两位来介绍一下哈，就是什么样的诗，因为咱们知道就咱们就唐诗三百首哈，都是从很多诗当中选出来的那三百首，那什么样的诗能够入选咱们这套书呢？这套书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诗又都是怎样的呢？ 那我作为编辑，我就来说一下我们开始做这套书的一些想法。我们开始想的是呢，中国诗学传统有一个叫诗三百，就是诗经，我们想给孩子做一个新的给孩子的诗三百，所以我们这套书其实是有三本，第一卷呢是古诗卷，第二卷是外国童诗卷，第三卷是中国童诗卷。每一卷大概有101首诗，这样的话就让孩子们可以全面的来了解诗歌，就国内外古今中外的诗歌。第一本是古诗卷，就是叶嘉莹先生选的。他主要选的都是唐诗、宋诗。他们的篇幅比较短小精悍，然后用词用句都不是那么的深奥，所以非常适合孩子去接触中国的古典文化，去诵读它。第二卷是外国童诗卷，外国童诗卷它的跨度，时间跨度是有400年之久，它的选的篇幅范围应该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涵盖在内了，可以说它是经典和童趣并存的一个选择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既有莎士比亚、雪莱、惠特曼这样的经典的诗篇，也有像那个罗大里、金子美玲这种非常贴近专门给孩子来写的这种童诗。 哦，其实我觉得读了咱们这套书的孩子们可能就是从诗的方面去了解了中国古代，了解了世界400年的一些历史，因为每一个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学的第一首诗能暴露自己年龄，那不同的诗也能代表一些年代感，或者是代表着一些历史。那高昌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书呢？ 这套书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女孩，我说你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她说我交朋友没有什么标准，首先就是有眼缘，就是要能打动我的心。这其实她说在这个打动以前吧，所有的标准都是空洞的。这样的这个我一想呢，就是我们给孩子选书呢也等于是给孩子推荐一个知心朋友，他我们事先的比如说设定的各种比较那个概念化的标准吧，其实都可能对孩子来说吧，可能都是都是比较有距离的。那么我们要给他选一个朋友呢，首先要可爱，要端庄，要漂亮，要有灵气，但首先呢是不能是板起面孔的，而是要能打动他们的心，能够和他们心心相通，让他们喜欢。我想这是我们挑选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第一是要有魅力，另外呢因为是针对孩子吧，还要有营养，第三呢还是要健康。 其实孩子们的世界啊真的是我们很难了解，就像在今天节目其实我们还准备邀请一位小读者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给大家读一读他喜欢的诗，这些诗呢也是从咱们这套书里选的，但是由于这个小朋友太紧张，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临时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来。不过我们诵读小站呢不光是有周六下午2点到3点的直播哈，我们还有日常版的，日常版呢是3分钟，徐锦呢是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在图书大厦是有一个实体的诵读小站。那徐锦在你的一些了解当中，你看到读者们去咱们诵读小站来录制或者是朗诵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对诗的选择或者是他们对一些文章的选择有哪些偏好吗？从你的观察来说， 现在在北京图书大厦设立的这个诵读小站呢，咱们有直播间，还有咱们的这个自助朗读的一个亭子嘛。 对对对。 确实设立以后非常受读者的欢迎，而且这个朗读体验呢，也让读者呢从另一个角度体会了这个文字的这种美。 对。 而且呢，刚才呢听到高昌老师介绍也是，我觉得我也是特受启发，就是什么呢？就跟选一个书的朋友，就跟选择一个人的朋友一样。实际上来讲，更多的是需要他有灵气，需要呢他距离感更短， 实际上来讲呢，参加咱们这个诵读活动的读者呢，可能小朋友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小学生的读者非常多，他们呢会选择一些散文类，然后还有就是诗歌类，诗歌类还是 诗歌， 对，很受欢迎，很受欢迎。然后呢，还有就是会选择一些对话一类的。有些小朋友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有些小朋友而且演绎的非常好，就是真的是能一个人把这个这种角色扮演的这个不同的角色的这种感情都表现出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确实也是很棒。 对，其实大家可以平时呢都听一下我们日常版的诵读小站哈，真的是能体现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他们对诵读的一些理解。那今天三位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又专门向大家来推荐了这套专门给孩子们读的诗。其实诗不光是给孩子们的，也是我们很多大人需要时常的浸润在这种诗歌的氛围当中。那我们三位呢向大家推荐一下，在这本书或者在这套书当中想要介绍给大家、重点介绍给大家的是哪首诗，然后呢我们也在诵读小站里面呢，在我们的直播里面跟大家来朗诵一下。因为诗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它朗读出来，诗的那个韵味才能读出来。三位谁先来呢？高昌老师 行，好的， 高昌老师先为我们推荐推荐一首。 那我就推荐韩愈的，唐朝韩愈的这首《春雪》，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季节可能跟春雪这个季节也比较能相应，能互相映衬。就是我读一下这首诗吧。 好啊好啊。 春雪，唐韩愈。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首诗呢是韩愈从南方到北方来以后写的，然后他当时到北方以后看到南方吧，像现在这个季节呢已经到处都是花红柳绿了，但是到北方来以后已经二月了，这个我们可以注意这个惊字，这个惊字说明这个草芽呢还很少，偶尔看见了给人带来一种惊喜。另外呢他下边就说呢，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春花。他就把白雪拟人化，说白雪嫌春色来得比较晚了，然后很急切的为了等待春天到来，他自己来扮演春花，就来一个角色扮演吧，也是他自己来扮演春天的那个花朵在庭树间飞舞，其实是诗人自己内心对春天的一种渴望。这首诗呢虽然是一个古诗，但是他好像写的一个很透明的一个美丽的童话。 那最后这句呢，故穿庭树作飞花。 故穿庭树作飞花，这个故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故呢是说是那个作者，从作者的角度来理解，就可以解释成所以，就是白雪却嫌春色，白雪嫌春色来得太晚了，所以白雪就穿过庭树来扮演那个春天的花朵。另外这个故字呢还可以理解成故意，故意呢就是更把白雪的这种拟人化的角色扮演的这程度更加深了，就是白雪的心理活动，就白雪觉得春天来得太晚了，所以她故意扮成春花在庭树间飞舞。 那这两种理解我听起来觉得特别的，觉得这个白雪呢特别的俏皮，而且呢是把这个白雪当作飞花，当作花，其实在古诗当中这也比较常见。我记得有很多古诗当中都有一些这种把雪花比作这种植物啊什么的这意境。高昌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临时的来说几首呢？ 呼噜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边塞诗，但是他把一个很冷的、很清冷的一个环境，写得很温暖，很有生机，春意盎然，而且好像很芬芳。我们好像把雪花呢，好像闻到了梨花的那个香气。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诗啊。 虽然今年哈冬天我们在北京基本上没有怎么见到雪，但是我们从这些诗歌当中是能感受到这种雪花的美，还有下大雪之后京城啊，咱们北京的这个雪景的那种美。那两位再来分享一下哪首呢？ 那我来分享一首专门写给小朋友的诗吧。这首诗呢是由塞尔维亚著名的诗人和语言大师乔皮奇创作的，他的名字叫《病人在几楼》。那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吧。 病人在几楼，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背景呢？因为我看了一下这首诗呢好像还 这个有角色扮演啊，然后有这个情景的描写，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首诗 啊？这首诗它的创作方式是以对话体来创作的，就是就是他讲他是通过大夫和给他打电话的人的对话来进行创作的。然后这个乔皮奇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他的作品的主要风格就是风趣幽默简洁明快，所以这首诗应该是他的一首代表作。 嗯，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这首诗大家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好，那我读一下。著名的雅纳大夫家里的电话最多。喂喂，雅纳大夫，有个病人嗓子疼得难受。病人？什么病人？是外国朋友？是啊，是从外国来的，刚来，来自非洲。好的，我马上去。快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在几楼？几楼？可能在二楼吧，或许在三楼。雅纳大夫觉得奇怪，什么？什么？到底在几楼？对不起，大夫，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们这儿是动物园，一头长颈鹿突然嗓子眼疼得厉害，它站在大楼旁边，疼处可能在二楼，也难说在三楼。 嗯，这个就结束了是吗？突然之间的就结束了。哎，这首诗跟我们平时感觉的，就即使是外国诗歌，感觉特别不一样。它更像是一个故事，或者像是一个情景剧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它这首诗呢，就是专门写给孩子的童诗。它里面没有就是特别抽象、特别生涩的一些意象的使用或者词语的使用。它等于说前面进行了很长的一个铺垫，就是让人不知道病人到底是谁呀？为什么不会确定他到底在哪儿？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忽然到最后抖了一把包袱抖出来了，说哦，原来是长颈鹿，他站在楼的旁边，然后他嗓子疼，因为长颈鹿的脖子是很长的嘛，然后就不知道他是在二楼还是在三楼，所以小朋友读了之后就会哈哈大笑。 哦，更像是一个绘本的感觉。你可以把这首诗的一些内容能在脑海当中想象出来，它有怎样的画面，我觉得是更便于我们来理解的这首诗。 是的，是的， 真的是还挺不一样的一首诗哈。我觉得读起来之后，对于我们激发大脑的想象是很有帮助的。那徐锦为大家推荐哪首诗呢？ 嗯，我呢看了这套书以后呢，我想为听众朋友们还有小朋友们推荐这首艾丽尔的歌。这首诗呢是莎翁，莎士比亚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小朋友与莎翁的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种。然后呢，在我读这首诗之前呢，我也想呢，也请高昌老师呢先跟小朋友讲一讲，然后咱们再来听这首诗， 对对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高昌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艾丽尔的歌这首诗。 好的，艾丽尔当然是一个孩子的名字，然后这首诗呢是名作名义，而且是名义，是作者是莎士比亚，他跟咱们国跟我国那个剧作家唐先祖几乎是同一时代人啊。我们前年吧，刚刚纪念了他，那个他们两个同一年去世的啊，是400周年。然后这个翻译者呢，是译者呢，是我们著名的翻译家图安老师，他在40年代末就翻译过这个莎士比亚的作品。 嗯， 这一首艾丽尔的歌呢，实际上是一首甜蜜的歌谣，一个超离现实的美，描写的是一个超离现实的美丽的梦，它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幻想世界。作者呢，他可以在这首诗一会儿我们可以朗诵一下，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文本，就是作者吧，可以从和蜜蜂一起采蜜，可以和猫头鹰蝙蝠一起嬉戏，可以在鲜花底下安居，这些奇异美妙的想象构成快乐安逸的一种明媚的意境，令人迷恋和沉醉。作者在不慌不忙的，他很冷静的叙述之中，沉潜着对幸福的追寻，也隐藏着逃离现实寻求解脱的向往。总之这是一个很美的，写了一个很美的梦，就是很美的梦境。 那好，图安那个高昌老师为我们介绍之后呢，徐锦就赶紧来带给大家这首诗吧。 嗯，好的，我也带大家来读一下这首诗。艾丽尔的歌，作者莎士比亚，译者图案。蜜蜂采蜜的地方我也在采，像中型樱草花瓣里我一头栽，我躲在那里听猫头鹰叫起来，我骑在蝙蝠的背上飞得快，快活的要把夏天追回来，在枝头垂挂的鲜花底下，我将快活的快活的安家。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拿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豆汁必包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周六下午直播的诵读小站节目，我是静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诗歌的故事，和你第一次和你第一首学的诗歌是什么。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坐在直播间的还有三位嘉宾，介绍一下。高昌老师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任，欢迎高昌老师。 大家好。 还有给孩子们的诗源编辑宣子，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北京图书大厦营销策划中心主任徐锦，欢迎徐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是首先跟大家分享了三首诗，这是三位呢从给孩子们的诗源这套书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三首诗，我们诵读，而且请高昌老师赏析送给了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假期期间，在春节期间都能够有时间读一读诗。比如说像高昌老师为我们推荐的这个春雪，其实还挺适合在春节期间，因为他也提到了新年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来读这些诗。那下面呢，我们就是想跟三位来共同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在这套书当中，其实高昌老师是作为赏析的身份，在这套书当中有很多给大家的注解。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学到一首古诗必须得有语文老师来教你，他把一字一句，每一字是怎样的一个含义来介绍给大家。其实赏析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不知道在这套书里面，高昌老师是以怎样的一个口吻来教大家赏析这些诗歌呢？ 在这首诗中，这个赏析吧，因为是它是一个是有两方面啊，一个是我们传递的都是经典，都是诗歌的经典，都是那个古今中外的诗歌的经典。再一个呢，是我的对象呢又是孩子，这两方面我都要兼顾。但是赏析的时候吧，我自己把握的吧，什么是第一，不以教训的口吻出现，就不板着面孔给孩子们就说我有告诉你有什么中心思想，有什么那个需要你学习什么东西。第二呢，也不故意的扮装嫩，不故意的装嫩，就是不故意的用孩子的那个口气来说一些比较那个比较作的那么一种腔调。这样呢，我呢就是我就用一个好朋友的口吻，一个知心口一个知心的好朋友的口吻吧，来表达我内心对这些诗歌的我自己的一些理解，来介绍我心里的一些感动和共鸣，然后呢再传递给大家。 其实这样的一种身份和跟孩子平等的交流对话的这样的形式呢，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比更容易接受的啊。那萱子呢，萱子在编辑的这套过程当中，对于这些赏析和这些内容的挑选啊，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吗？ 嗯，因为现在这套书出版的是古诗卷和外国童诗卷。 嗯， 我开始的时候在做版式的设计上有一点小小的想法。 嗯， 就比如说在古诗卷的时候，我们是高昌老师的赏析加一些可能稍微有点难的名词的注释。因为可能想到孩子年龄小，他有一些词语他不懂得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有一些详细的词语的来源的解析。那要是外国童诗卷呢，就不像是古诗卷那样，那些很有名的诗人，比如说李白、杜甫，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外国诗人大家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诗人的介绍，就是这个诗人他来自哪个国家，然后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他的生平是什么，会有一些这样的介绍。 嗯，所以就是其实读一套诗或者读一首诗的话，会对这个作者有更多的了解。哎，那比如说你像那个李白，咱们都知道哈，床前明月光等等这样的诗会被选进来吗？ 有的，在古诗卷里面，李白的诗大概有十首。 哦，那还是算是比较多的吧。 是的。 那刚刚就提到了，就是刚刚老师选了说了，就是咱们怎把这些诗挑选进来，然后赏析给孩子们。那如果咱们大人们来读这样的一套书的话，你觉得会对大人有怎样的一个帮助或者影响吗？因为其实我们要给孩子推荐书，他的第一读者其实是他孩子的家长。家长如果认同的话，孩子们才能有机会读到这套书。嗯，就是会针对成人有怎样的设计吗？ 针对成人，我想像我们开始刚刚节目里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早学到的诗是哪一首？我想每一个家长在这本书里面，就古诗卷里面都能找到自己小时候学的那首诗。因为它里面是最经典的一些咱们中国古代的古诗在里面，尤其是叶嘉莹先生他在选这些诗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方面的考量。所以家长在读到这些诗的时候，他肯定会心里面有这样的认同，说哦，这首诗是确实是经典。确实是孩子应该去读去背诵的。 对对对，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都有，可能我们不能说是像参加诗词大会那些选手们一样知道很多很多的诗，但是呢总有那么一两句，即使它不是完整的一首，比如说当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每次爬山爬到一个高峰的时候，总会赞叹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会不由自主的把这首诗这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念出来。其实会发现我们儿时读到的一些诗真的是会伴随着我们一生，而这些我们对于诗的记忆大多数还是从背诵诵读开始的。其实我觉得在诵读小站里面让大家来多读一些诗也是特别好的，像徐锦刚刚说的，哎，很多读者会走到诵读小站里面来读诗。那就是其实读这些诗，高昌老师觉得会对记忆，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啊，读几千遍，其义自现哈，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您怎么理解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嗯，读诗吧，是学诗的一种那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北京大学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唐一介，他的父亲呢也是我国一个国学大师，叫唐永通。唐一介先生他就回忆他父亲对他进行传统教育启蒙的时候，他就说呢，说我们上的都是现代学堂，现代学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重视，为了让我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他说父亲呢让我读一些诗词，因为诗词比较好读，也就是说他那个时代他用的是读不是学，就是说他那个时代呢是首先是读，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吧，这诗词呢就像一把钥匙，可以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心灵之门，这也可说是诗教的力量。而且阅读呢就好像能让他那个童年呢就像一朵花慢慢的开放，就像一滴甘露润泽每一颗童心，读一读这些诗仿佛就在和遥远的一位朋友在交换亲切的心灵密码。 看高昌老师说出来的话都像诗一样的美好。徐锦一直在点头。 对 这个诵读这个诗有什么你自己的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刚才高昌老师吧，就是我的感受就是高昌老师呢刚才用一些语言来对这个读诗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做了一个评判吧。我觉得总结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往变成了这个总结了。而我觉得诗歌这种东西，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咱们的中国的，它实际上来讲，它是你去读它，你去看它，实际上来讲是一种渗透细胞的一种修养。可能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说见着面咱们去对一首诗，但是实际上来讲，它是一种从小的一种修养的一种磨练。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 对，咱们现在可能不会对诗，但是像古人的话，其实他们是会对诗的。比如说一些文人墨客，他们聚在一起，然后这往往呢，可能一首诗，一首千古流传的诗就流传下来了。 对对对。 然后包括一些对联啊什么的，马上就开始过春节了，其实很多春联也都是一些文人他们相互对出来的。现在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气氛了哈。那在这个诵读诗当中呢，有没有就像那个，因为像宣子啊，还有高昌老师是专门来从事诗词的研究的，你们有没有就是在这个诵读的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呢？你比如说咱们在读诗的时候，基本上像古诗呢，都会把后三个字呢就是读慢一点啊。咱们比如说这个春雪的话，我们一般读的就是即使你不了解这首诗的内容，然后呢就是新年都尉有芳华，二月出京见草芽，就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韵味。那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诵读，然后诵读完了之后呢，对大家能产生一些影响呢？二位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要说一下吧，就 高昌老师， 叶嘉莹先生啊，他就曾经感叹，他说现在大家都不学吟诵了，所以真正的诗歌的微妙的地方呢，就很难体会。然后他就说呢，他说你比方诗是你偶然在内心的一种感动，所以吟诗是重要的。如果你会吟诵，你的诗句就是你内心的感动，就会伴随着你所熟悉的那个吟诵的声音跑出来。就像您刚才说是二月出京是吧，见草芽，您的那么用您的这个吟诵的这种好像就沉浸到那么一种氛围中去了。他这个诵读呢，我理解啊，就是诵读呢，但是不一定都像您这种专业的这种诵读是吧，但是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普通大众读起来是吧，他贵在走心，贵在苟心和动情。这要让我们就是更好的体味这个文本的之美，然后让文本之美来照亮我们的心灵世界。他朗诵的推崇呢，首先是忠实的演绎文本，几场真实真诚走心，打动人，尤其是用一种比如说原生态的语调啊，或者说用乡音呐、啊，或者用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诵读的、啊、我觉得都是值得提倡的。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是专业的播音员、专业的朗诵者，用非常专业的这种口吻来读。 专业的当然是最好的，就是但是普通的那个读者来说，他肯定不能都像这种都有这种。 对，我们就不能觉得我们这个声音可能不是那么完美，我们的表达不是那么的准确，我们就不去读了，我们反而更应该来读。 对对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韵味。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余光中先生逝世，那天呢我们诵读小站是在全天的编排当中呢，是重点播出了余光中先生诵读者对于余光中先生的诗的一些诵读，其实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诵读的。还有其中有一位可能他用的是这个闽南语然后来诵读，他的诵读可能会让人更有一种那种归乡的感觉，那种乡愁的意境。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哈能通过诵读小站都勇敢的来诵读出来，把这些诗读一下。那宣子对这刚的我们在探讨的这事有什么看法呢？ 刚刚高昌老师主要讲的是古诗方面的诵读，那我就说一下现代诗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我觉得现代诗很多人他读起来就是非要像在台上表演一样，就是摇头晃脑拖长音调，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自然，然后投入的时候呢就是真情实感，不要就是有那种偶像包袱，就是我是在 在朗诵，我是在表演、嗯、其实诗是源于生活，它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嗯、 你要像平时说话一样自然的把诗读出来就好、 嗯、 是我的一点看法。 嗯，把诗化作我们生活当中正常的语言，可能我们说的话也就像语言一样美了。希望大家能够到图书大厦，我们的诵读小站有朗读会，还有我们的实体的这个录音的小亭子，大家可以去诵读。其实在寒假期间，我们大厦和诵读小站其实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徐姐来介绍一下。 嗯，对，刚才像那个咱们主持人金桥说的、 嗯、 北京图书大厦呀，我相信能够被说成是咱们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个书店了。 嗯， 特别是咱们北京的读者，可能呢很多读者都反映是图书大厦伴我成长，这个是我们听到比较多的一个反馈。 嗯， 我们呢现在也是在努力的更多的去营造阅读的环境， 嗯， 来书香氛围，这个是我们一个责任。 嗯， 去年呢咱们北京图书大厦和咱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这边呢有深度的合作， 对， 也给读者呢带来了很多的新意。 是，咱们每天下午、嗯、每天下午和每天晚上有 两 场的， 七点半，对， 对 对 对，有这个阅读的沙龙。 对对对， 大家如果现在哈，就是现在你走到图书大厦的话，嗯、都能在二层我们的诵读小站的直播间门外呢，就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诵读沙龙。嗯、其实就是普通的读者，你都可以走到台前，然后来面对大众来诵读。 对对对，这个也是咱们共同打造的一个给读者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吧。 对对， 咱们二层大厦二层的这个阅读越想听呢，它也是一个直播间。 嗯、 上周呢金桥呢还和读者们见面了哈，还有咱们的交通广播的郭伟老师一起、 嗯、 也受到了很多读者的欢迎。 嗯， 马上呢就是新春佳节了、 嗯、 而且现在也是寒假，北京图书大厦这边呢一方面呢给读者准备了书香文化庙会，还有各种读书活动、 哦嗯、 另外呢也特别的向小读者推出了月旅行寒假阅读计划这么一个活动，将看好书、读好书、推荐好书呢相融合，让小读者呢可以在假期里面呢规划至少读两本书，向其他的小朋友呢推荐图书，参与朗读活动，录制朗读作品，获得呢鼓励礼物，让读书呢变成小读者一个更加快乐的事情。 嗯，其实呢在这个新春佳节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大家和诵读小站一起走到图书大厦，或者是走到更多的书店，我们来过一个更有书香味的新年。不光是这个每次到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大家觉得啊就是吃的太饱了，需要肠胃重新调理一下，其实在假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思绪也重新整理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空闲时间里走到书店，走到诵读的空间，一起来读读书，让自己真的是这个假期过得更有意义一些。那今天呢也是时间有限哈，我们跟三位就暂时聊到这儿，也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在下周六的两点到三点呢，由于是新春期间，诵读小站呢将会暂停播出一次，我们将于本月的24号的周六再次跟大家见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民俗方面的故事，和民俗方面的书。也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也提前给三位拜年，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有书香味的春节。好，我是静桥，我们今天的诵读小站就到这儿，稍后呢是开心茶馆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